反省那些痛与怕，半路上的我穿上为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

着拿着号码牌，谁给我的爱还没有到来，可是我却有预感在脑海，天空就快亮起来，乌云在我今天间在千余万的阴霾已经快要被日出刷白，我站在 天上人间，可能再聚。

挨极也未曾累，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，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。生命太短，明日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，终点太少，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。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，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？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会活得好。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，在这尘世的路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，终点太少，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。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，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？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会活得好。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，在这尘世的无间道，如何能离开失乐园，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。要去到结局条长路远，吃苦中苦，苦中苦亦永不间断。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列前路，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？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会活得好。快到终点谁能知道，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面午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7度，最高气温16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到1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6到16度，大兴丰台在7到16度，海淀在6到15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谢岛度假村在6到15度，陵水村在9到15度，上方山在6到16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头皮干燥有什么办法呢？秋季天干物燥，就连头皮都跟着干燥起来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保持充足的睡眠，愉快的心情，多参加体育运动，都有利于皮肤健康。此外呢，合理的安排工作休息，给自己减减压。其次，调整饮食，平时应该多吃一些含碱性多的食物，像是海带、紫菜，常喝鲜奶、豆类、水果类等能起到润发作用的食物。清热去毒的食物也应该多吃，而那些刺激及煎炸的食物呢，要少吃一些。秋风吹过，北京也变成了北平。老舍先生说，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，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帝都最诗意的季节就是秋天了，北国风光，万里秋色，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你不能错过的美景。现在呢，西山八大处公园绿野

起来也被掩埋。有 why I don't know why， 外面风雨都不再精彩，我越是崇拜你给我的世界是上意外，就算繁华停摆我也这屋檐下的那个女孩，只对你慷慨，只对你依赖，只让你填满我的空白。I think you know why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我是丁薇，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.9。 是你还是风景，看湿了我的眼睛。执着还是恐惧，小心地守护着你。明知道这爱情脆弱得像是玻璃，却还骗自己说没有人能将我们分离。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谁都不属于谁的。这是一直你想说的，而我总是听。是你还是风景，看湿了我的眼睛。执着还是恐惧，小心地守护着你。明知道这爱情脆弱得像是玻璃，却还骗自己说没有人能将我们分离。

手才懂惋惜，静下心来发现过去大半是甜蜜回忆。我最快乐那一年是你陪我经历一切，什么都生动又强烈，有真正在活着的感觉。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像浓缩了最精华的时间，短暂却永远是火焰，在侵蚀冰凉时暖和心田。 我无话可说，我的心离开 去想你，带着心中未完成的梦飞向了天际，默默告诉自己一个新的决定，何时何地都不让自己再伤心委屈。承诺的爱情像不像是一种旅行，未知的命运孤单的心灵，不承诺的爱情像不像是一种旅行，这一个季节选择在自己。情人的足迹，海角天涯浪漫依旧是人们的话题。Wherever I go, whatever I see, 思念是否一定能拉近你我的距离？像是一种旅行，未知的命运孤单的心灵，不承诺的爱情像不像是一种旅行，这一个季节选择在自己。 Bye.

陪你一起在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感受时光。 安详从前阴雨天，你的伞留下了思念，今夜你不在我身边，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，不管多波折多么难，我心意爱瞬间，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，心盘起，缠绵眷恋千百般，夜晚的温暖，谁爱叹？人一生短暂，守着那知己，看不见人世间纷繁，今生和你并肩就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。